今天是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也是幸福手煮的晚餐的主日。我们今天有不少，以我们的 size 来讲，不少弟兄姐妹缺席，这无可厚非。有的时候主日你没有办法在这个教会参加主日聚会，但是我会说，如果你要选择，如果你有选择，必须在某个主日缺席，你应该尽量不要在主的晚餐那个主日缺席，你应该尽力排除困难，领受这个恩典。请你打开你的圣经，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哥林多前书十一章，我从23节开始念，这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就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饭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和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我们都明白，尤其在新福应该要明白，主的晚餐是一个眼睛可见的记号和印证。这标记和印证，我们是借着恩典之约所领受一切属灵的恩典。我们凭着信心依靠圣灵吃这个饼喝这个杯，我们就是领受将他自己给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以及他所赐给我们一切的恩典。因此我们可以真的说，主耶稣是真实的临在这主的晚餐之中，不是物质上的临在，而是属灵的临在。所以我们会说，我们是凭着信心真的吃他的肉喝他的血。这是幸福的弟兄姐妹你们所明白的，也是我们一直所教导的，也是改革中先贤们所传递给我们的领受。我们了解主的晚餐不仅有纪念的意义，我们实际在这个晚餐之中领受恩典。但是今天我也要大家提醒大家，我们也必须认知主的晚餐是一个纪念，我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他。我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他的死，只等到他来。清教徒Stephen Charnock 查努克他说，除了主的晚餐之外，基督没有在他身后留下任何其他自己的图像。也就是说，我们如今不再凭着眼见，乃是凭着信心行事的人。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眼见我们的主，不是借着人的想象力或者创造力或发明的图像，乃是借着主耶稣他自己所赐给我们的这幅图像。这幅图像，这就是可见的道，主的晚餐。查诺克说，主耶稣他那天晚上，他不仅没有忘记我们，但是他在上十字架之前，就在那个时候，他非常在意要我们纪念他，不要忘了他。耶稣上十字架之前要我们做的事，也就必然是非常最重要的事，也必然是对我们来说最有益最好的事。所以我们到底如何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他。弟兄姐妹，这幅图所表明的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的死，就是十字架。这个擘饼就表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他如何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撕裂了他的身体。这倒出的酒就表明上帝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为你我所流出的血。这图像表明我的主是为了我的罪舍去他自己。因此弟兄姐妹，当你领他的晚餐的时候，你要思想你的主他付上最高的代价才能够对你说，你拿去吃，你拿去喝。这也表示你要明白他为什么为你死，你是一个罪人，你身在死里，你也犯了实际的罪，但是你的主不但没有离开你，反而将他自己舍去给了你，而且他邀请你来到他的餐桌前。查努克说，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之中，没有比这个更亲密的团契，甚至过乎我们的祷告。我们在祷告中提出祈求，我们在祷告中赞美他，但是我们在主的晚餐之中是来到他的餐桌前，享受他所赐给我们的饼和酒，不外乎就是他自己。因此弟兄姐妹，你要带着喜乐吃主的晚餐。你是蒙恩的罪人，你是受邀请享有你的主的人。但是如果今天你不明白你自己是罪人，你不认自己的罪，你也不愿意悔改，你不认识耶稣，你不认他为你的主和你的救主，你也不乐意和你的肢体同分这一个饼的肢体团契，或你不是一个基督教会的成员，就是主耶稣身体的肢体，这餐不是给你的。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主耶稣，感谢你为我们上十字架，感谢你在上十字架之前想到我们，我们感谢你何等的迫切的为我们舍去你自己，又何等的在意我们不要忘记你。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的这个饼和这个杯，因为你说拿去吃拿去喝，我们就也吃也喝，也就明白我们是领受最大恩典的人。为了你的缘故我祷告，嗯。我们的主被出卖的那一天晚上，他拿起饼来，他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去的，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如果你还不能够领圣餐，我请你观察，我们也为你求，求上帝在你心中工作，叫你也渴望有一天你也有份于可以领这个圣餐，有份于上帝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去的，你们拿去吃，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他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我立约的血为多人舍去的，我要使罪得赦免。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金属的杯子是葡萄酒，塑胶的杯子是葡萄汁。拿到之后，请彼此等待。我们主那天晚上说，这是我的血，这杯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你就将你的儿子赐给我们，为我们死，这就是爱了。我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就是表明他的死，其实这不外乎就是表明你对我们的爱。你爱我们，我们就也吃也喝，就知道自己是蒙爱，也必然彼此相爱的人。愿今天每一位这样吃着饼喝着杯的人，都明白自己所领受的不外乎就是你儿子我们主的身体，他的血，就明白我们有份于他，我们属于他，他属于我们。为了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我祷告。